你正在收听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、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卢广仲。 去咗美国，我哋又听下日本酒店发生嘅怪异事件。纠结的头发。呢个系我喺网上揾到一个关于日本某间历史悠久嘅酒店怪异事件，而呢个事件系作者亲身经历。话说，因为他要去到日本公干，觉得不是逗留太长时间，就租了一间靠近日本办公室几旧的一间酒店，打算住两晚。那一晚，他同班老细开完会，就直落吃饭饮酒。回到酒店已经是凌晨一点，饮得好醉的他，朦朦胧胧地行入冲凉房，准备冲凉换衫先至瞓觉啦。当佢正在洗面嘅时候，冲凉房嘅灯突然熄灭，漆黑一片。佢当下又被吓亲，就急步咁走去开门。但系佢行咗五到六步，依然摸唔到门或者系墙壁。大家住过酒店都知道，一般酒店嘅冲凉房间隔都唔会太大，通常伸手就可以碰到壁噶啦。但系佢伸出双手四围挥动，都碰唔到任何嘢。当下佢吓到大叫，不停咁向前冲。佢觉得自己就好似处于一个空旷大黑暗嘅环境。佢不停跑，不停跑，突然佢好似撞到啲咩。佢停落嚟，发觉自己手上好似捉住一啲嘢，但系因为太黑，佢睇唔到佢捉到嗰啲系咩嚟噶。佢真系太惊啦！佢再度向前跑，终于俾佢碰到个门。佢打开道门，见到系自己嘅酒店房，佢唔敢再向后望，即刻打开房门就冲去电梯口。咁啱有个酒店服务员喺电梯行出嚟，佢扑向服务员之后就晕咗。当佢醒翻，已经喺酒店大堂。酒店经理好惊慌咁不断嗌佢嘅名，佢渐渐恢复意识，就将佢发生嘅事情话俾个酒店经理知。酒店经理听到之后，面色即时变得好难睇。酒店经理问到：小姐，你确定系真系发生咗事？你仲有冇见到咩啊？佢以为酒店经理当佢饮醉酒有幻觉，佢好嬲咁想伸手推开酒店经理。就喺佢伸出双手之际，酒店经理及服务员都面有难色咁望住佢对手。呢个时候，佢先至发觉佢对手缠住一扎长发，佢本人系短发嘅，所以冇可能系佢嘅头发。当佢见到手上嘅头发，再度被吓晕咗。佢醒翻之后，酒店经理已经将佢手上嘅头发清理走，但系佢手上仲有一道道好似被绳勒过嘅痕迹。佢叫酒店经理将佢所有行李攞落嚟，佢已经唔敢再翻去嗰间房。佢联络咗同事过嚟接佢，酒店经理亦都唔多过问头发嘅事，就直接帮佢办理退房手续，甚至冇收房钱。系咪酒店经理其实知道发生咗咩事呢？酒店系咪都经常发生咁嘅事呢？佢手上嘅勒痕过咗两个星期先至消失。佢亦都因为咁病咗两个星期，直到勒痕消失。呢件事令佢一度连入厕所都惊。当你去酒店房嘅冲凉房嘅时候，系咪都要好自然咁闩门噶？如果同样嘅事情发生喺你身上，你又会点呢？不过千祈唔好周围摸，因为你唔知会磨到啲咩㗎。 九八八太平 FM 101，我是 Angela 张韶涵。